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七牛云许世伟。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介绍了操作系统的存储管理、内存与外存，也已经介绍了输入与输出设备的管理。当然，考虑到输入与输出设备属于人机交互范畴，我们主要会留到下一章桌面软件开发去详细介绍。这一章我们仅概要的回顾输入与输出设备的需求演进过程。 CPU 加存储加输入与输出，软件开发最基础的内容基本上就都覆盖到了。今天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多任务。多任务的需求是随处可见的，常见的场景比如我们想边工作边听音乐，又或者我们需要跑一个后台监控程序，以报告随时可能发生的异常。那么怎么才能做到多任务？我们先从物理层面来看，最早期的 CPU 基本上都是单核的，也就是同一时间只能执行一条指令。尽管如此，大家可能都听过摩尔定律。简单的来说，每隔一年半到两年，同样的钱能买到的计算力能够翻一倍。这当然不是什么严谨的物理学定律，更多的是一定历史时期下的经验之谈。早期 CPU 工艺的发展基本上是通过提高电子元器件的密集程度实现的，但是电子元器件大小总归有个极限，不可能无限小下去。那么怎么办？不能更小的话，那就横向多铺几个，一颗 CPU 多加几颗核心，这样多核技术就出现了。多核的意思是说，单核速度我提不上去了，多给你几个，价格一样。所以物理层面的多任务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多颗 CPU， 一个是单颗 CPU 多个核心。在桌面端，大多数情况用的是后者，因为桌面端的产品还是很在意产品的体积如何尽可能做得更小，而服务器领域通常同时使用两者，它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尽可能提升单台计算机的计算力密度。但如果我们实际就只有一个单核的 CPU， 是否就没办法实现多任务呢？当然可以，方法是把 CPU 的时间切成一段段时间片，每个时间片只运行某一个软件，这个时间片给软件 A， 下一个时间片给软件 B。 因为时间片很小，我们会感觉这些软件同时都在运行，这种分时间片实现的多任务系统，我们把它叫做分时系统。分时系统的原理说起来比较简单，把当前的任务状态先保存起来，把另一个任务的状态恢复，并把执行权交给它即可。这里面涉及的问题有，任务是什么？怎么抽象任务这样一个概念？任务的状态都有什么？怎么保存与恢复？什么时机会发生任务切换？从今天的现实看，任务的抽象并不是唯一的，大部分操作系统提供了两套，进程和线程，有的操作系统还会提供第三套叫协程。我个人喜欢统一用执行体一词来统称它们。所谓执行体，是指可被 CPU 赋予执行权的对象，它至少包含下一个执行位置以及其他的运行状态。任务的状态都有什么？从 CPU 的角度，执行程序主要依赖的是内置存储、计算器和内存，它们构成执行体的上下文。先看计算器，计算器的数量很少且可枚举，我们直接通过计算器名进行数据的存取。在我们把 CPU 的执行权从软件 A 切换到软件 B 的时候，要把软件 A 所有用到的计算器先保存起来，并且把计算器的值恢复到软件 B 上一次执行时的值，然后才把执行权交给软件 B。 这样在软件 A 和 B 的视角来看，他们好像一直都是独自在使用 CPU， 从未受到过其他软件的打扰。我们再看内存， CPU 在实模式和保护模式下的内存访问机制完全不同，我们分别进行讨论。在实模式下，多个执行体同在一个内存地址空间，相互并无干扰。在保护模式下，不同任务可以有不同的地址空间，它主要通过不同的地址映射表来体现，怎么切换地址映射表也是计算器。所以总结就一句话，执行体的上下文就是一堆计算器的值， 要切换执行体，只需要保存和恢复一堆寄存器的值即可，无论是进程、线程还是携程都是如此。那么不同的执行体究竟有何不同？为何会出现不同种类的执行体？进程是操作系统从安全角度来说的隔离单位，不同进程之间基于最低授权的原则。在创建一个进程这个事情上， Unix 偷了一次懒，用的是 fork 语义。所谓 fork 就是先 clone 然后再分支，父子进程各干各的，这样创建进程很讨巧，不用传递一堆的参数，使用上非常便利。但我认为从架构设计的角度，这是 Unix 操作系统设计中最糟糕的 API， 没有之一。而更不幸的是， Linux 把这一点继承下来了。为什么进程 fork 是糟糕的？这是因为进程是操作系统最基本的隔离单元，我们怕的就是摘不清楚。但是 fork 偏偏要藕断丝连，这一点 Windows 要清晰很多。哪些文件聚丙在子进程中还要用到，一一明确点名，而不是 fork 一下糊里糊涂就继承过去了。事实上，我个人那么多年工程经验表明，除了会接管子进程的标准输入和标准输出，我们几乎从来不会通过向子进程传递文件聚丙来通讯。所以 fork 这种传递进程上下文的方式是彻头彻尾的一次过度设计，甚至严重一点说是设计事故。线程的出现则是因为操作系统发现同一个软件内还是会有多任务的需求，这些任务处在相同的地址空间，彼此之间相互可以信任。从线程角度去理解 Unix 的 fork， 能够稍微理解一些设计者们当年的考量。早期操作系统中没有线程的概念，也不会有人想到要搞两套执行体，所以进程实际上承担了一部分来自线程的需求。我需要副进程的环境。携程并不是操作系统内核提供的，它有时候也被称为用户态线程。这是因为携程在用户态下实现的，如果你感兴趣也可以自己实现一个。但为什么会出现携程呢？看起来它要应对的需求与线程一样，但是功能比线程弱很多吗？答案是因为实现高性能的网络服务器的需要，对于常规的桌面程序来说，进程加线程绰绰有余。对于一个网络服务器，我们可以用下面这个简单的模型看它，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对网络服务器来说，大量的来自客户端的请求包和服务器的返回包都是网络 IO， 在响应请求的过程中，往往需要访问存储来保存和读取自身的状态，这也涉及本地或网络 IO。如果这个网络服务器有很多客户，那么整个服务器就充斥着大量并行的 IO 请求。操作系统提供的标准网络 IO 有以下这些成本：系统调用机制产生的开销，数据多次拷贝的开销，因为没有数据而阻塞，产生调度重新获得执行权产生的时间成本，线程的空间成本和时间成本。在一些人心目中会有一个误区，操作系统的系统调用很慢，这句话很容易被错误地理解为系统调用机制产生的开销很大，但这是很大的误解。系统调用虽然比函数调用多做了一点点事情，比如查询了中断向量表，比如改变 CPU 的执行权限，但是注意这里并没有发生过调度行为，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一次函数调用的成本。怎么理解操作系统内核，我们示意如下，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从操作系统内核的主线程来说，内核是独立进程，但是从系统调用的角度来说，操作系统内核更像是一个多线程的程序，每个系统调用是来自某个线程的函数调用。为了改进网络服务器的吞吐能力，现在主流的做法是用 APO 或 IOCP 机制，这两个机制颇为类似，都是在需要 IO 时登记一个 IO 请求，然后统一在某个线程查询谁的 IO 先完成了，谁先完成就让谁先处理。从系统调用次数的角度， APO 或 IOCP 都是产生了更多次数的系统调用，从内存拷贝来说也没有减少，所以真正最有意义的事情是减少了线程的数量。既然不希望用太多的线程， 网络服务器就不能用标准的同步 I/O 来写程序。知名的异步 I/O 网络库 Libvent 就是对 APO 和 IOCP 这些机制包装了一套跨平台的异步 I/O 编程模型。Node.js 一炮而红，也是因为把 JavaScript 的低门槛和 Libvent 的高性能结合起来，给了前端程序员一个我也能搞高性能服务器的梦想。但是异步 I/O 编程真的很反人类，它让程序逻辑因为 I/O 异步回调函数而碎片化。我们开始怀念写同步 I/O 的那些日子了。让我们再回头来看，我们为什么希望减少线程数量？因为线程的成本高。我们分析一下，首先我们看一下时间成本，它可以拆解为执行体切换本身的开销，它主要是寄存器保存和恢复的成本，可腾挪的余地非常有限。执行体的调度开销，它主要是如何在大量已准备好的执行体中选出谁获得执行权，执行体之间的同步与互持成本。我们再看线程的空间成本，它可以拆解为执行体的执行状态 TLS, 执行体的堆栈。空间成本是第一根稻草，默认情况下 Linux 线程在数 MB 左右，其中最大的成本是堆栈。我们可以算一下，如果一个线程 1MB, 那么有1000个线程就已经到 GB 级别了，消耗太快。执行体的调度开销以及执行体之间的同步与互持成本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成本。虽然单位成本看起来还好，但是盖不住次数实在太多。我们想象一下，系统中有大量的 I/O 请求，大部分的 I/O 请求并未命中而发生调度。另外，网络服务器的存储是个共享状态，也必然伴随着大量的同步与互持操作。综上，携程就是为了这样两个目的而来，回归到同步 I/O 的编程模式，降低执行体的空间成本和时间成本。但是，大部分你看到的携程库只是一个半吊子，他们都只实现了携程创建和执行权的切换，缺了非常多的内容，包括携程的调度、携程的同步互持与通讯、携程的系统调用包装，尤其是网络 I/O 请求的包装，这包含太多的东西。基本上你看到的服务端操作系统所需的东西都需要包装一遍，而且大部分携程库连携程的基础功能也是半吊子的。这里最难搞的是堆栈。为什么携程的堆栈是个难题？因为携程的堆栈如果太小则可能不够用，而如果太大则携程的空间成本过高，影响能够处理的网络请求的并发数。理想情况下，堆栈大小需要能够自动适应需要，所以一个完备的携程库，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用户态的操作系统，而携程就是用户态操作系统里面的进程。这世界上有完备的携程库吗？有，有两个语言干得了这个事， Erlang 和 Go 语言。 Erlang 语言它基于虚拟机，但是道理上是一致的。Go 语言里面的用户态进程叫 GoRoutine, 它有这样一些重要设计，堆栈开始很小，但可按需自动增长，坚决干掉了线程局部存储特性的支持，让执行体更加精简，提供了同步、互持和其他常规执行体间的通讯手段，包括大家非常喜欢的 Channel, 提供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系统调用的包装。多任务的需求非常复杂，为了满足需要，人们不止发明了三套执行体，进程、线程和携程，还发明了各种五花八门的执行体间的通讯机制。有一些执行体间的通讯机制正在逐步消亡，退出历史舞台。操作系统内核之中不乏无数精妙的设计思想，但是前辈们也并非圣贤，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决策上失误，留下了诸多后遗症，这非常正常。操作系统内核是非常庞大而复杂的基础软件，它并不像计算机基础体系结构，简洁优雅，对 CPU 而言，统一的接口一致的输入输出设备，到了操作系统这里，它需要依据每一种设备的需求特性，抽象出对应的更加用户友好的使用接口。这个工作既繁重，又需要极强的预见性。而作为后辈的我们，在体会这些精妙的设计思想的同时，也要批判性去吸收。日常我们天天依赖于这些基础架构，受到他们的影响与约束，这些实在是最佳的学习材料。今天我们重点介绍了多任务， 以及多任务带来的复杂需求，由此介绍了进程、线程和携程等三套执行体的设计。后面我们还会分进程内和进程间来介绍进程的通讯机制。执行体的设计有非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UNIX 的 Fork API 是否是一个好的设计？线程的设计是否成功？如果线程的设计是优良的，是不是就不再有 Go 语言这种在用户态重造执行体和 IO 子系统的必要性？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思考与解读，欢迎给我留言，我们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